各位，上次讲到喺贺城定居咗三年后，相传就渐渐变成一个当地拥有钱财、有啲实力嘅知名商家老板，手下拥有几十个固定种药材嘅山工，两间药材铺同药物加工厂啊等等。呢一日，张雷大保长专程嚟揾上传老板，可能系有互利嘅原因咧。佢哋说话越嚟越多，只见大家互相寒暄咗一阵，张保长就讲啦：乡政府首长接到最新公文话，东方国全国财政好困难，推出救民护国政策，各大乡都市实行自治自给自救，本来天上一只雀，地下一条草，都是各政府皇家所有，而家一啲土地可以公开出卖啊，睇下边个有钱就卖俾边个，睇下边个出得钱就卖俾边个。常老板听咗就唔再笑啦，佢话：战后余生，多数人都穷到发慌，各地方政府此举望得到自救，呢项政策不失为护国爱民。大保长，乡政府卖地呢类工作会好辛苦，政府同乡民全靠你咯，啊？唉，系全靠有钱嘅商家老板，我呢个食下级皇粮嘅保长，系做丑人又系吹鼓手。下个月自会有公告颁布，我呢个保长如果唔尽力啊，就难保本人饭碗咯。笑声过后，上传就话：我仲有好多嘢想倾下，张保长啊，得唔得闲去酒楼度摸下酒杯底咁呢？保长就话啦：多谢老板，下官今日仲有好多公务在身。又系嗰句话啦，树欲静而风不止，第日饮过啦，啊！保长讲完，拱下手就行出北老松药材铺。张保长突然带嚟消息，上传老板亲自送客到门口，再目送一程之后，先至转身翻入药材铺，处置日常大小生意事务，实行每天日出而作。当日夜晚合埋眼，个心就諗到关于政府军费粮饷从来非等闲，天下间土地呢样嘢更非等闲，东国北国两国战火打生打死只为土地啫，历嚟嘅战火一样只为土地，为何叫非等闲呢？发财破财，哦，若论财富啊，妙不可言啊！君不见富贵嘅富字如何制作啊？嗱，从前造字嘅古先人早就讲明啦，系先有上盖，再有土地。假如只有上盖，未有一口田呢，就成唔到个富字。本官从军几十载，全喺战火中度过，因为打退敌人，老国王亲点官拜总参谋长，讲好听两袖清风，讲明白两手空，两手空亦都有自在。我蓝天明今日难得抽身半日闲，春风吹前见乌云，咦，乌云过后见一河，咦，仲有埲小桥，呢度系咩地方嚟噶？从未到过嘅，诶，仲有更加奇怪嘅系，忽然前方出现两个衣衫极唔整齐，兼且十分残旧、两面容清秀嘅人，过小桥之后就行过自己呢边， 奇怪的是，当越来越近的两个从不认识的人，不知突然向自己招手，还开口问添，来者一定是东方大国力求主张和平的大功臣常胜大将军蓝天明士也。啊，奇了，两位先生，请问你们高姓大名，怎会认出在下尚某是军人蓝天明呢？对方其中身材较高的人就开口笑笑答了，回蓝将军话，在下乃唐朝人，姓李名白。哦，原来阁下乃千年大名鼎鼎大诗人李白先生，失敬失敬。咁跟住身材短小啲嘅人又客气咁自我介绍咯，回南将军话，在下姓曹，同汉丞相曹操同姓，名雪芹也。哦，原来阁下乃举世闻名，落笔即有千言万语大文豪，人人想阅读嘅长篇小说《红楼梦》高明嘅写手。嘿，失敬失敬。蓝天明高兴奇怪咁问啦，今日日子点解咁奇特嘅？李白就笑笑讲啦。奇怪事多，今日未见古明月，明月曾经照古人啊。蓝天明就客气咁答啦，太白先生才高八斗，学富五居，诗经满腹，我等行伍军人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受赞嘅李白突然有难过样就话啦，非呀非呀，只可惜本人嘅才疏偏，读书虽多，学识少。君不见古书有云，才偏胜周，不遭大祸，也其穷苦。唉，在下李某亦盘算过自己当年一生之中，对于嗰种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嘅人世法则做个考究，本人嘅命与运亦唔差，以为天生我才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，谁会估到晚年落魄得如此悲凉，天天无饭落肚，走上自杀投河了残生，年仅五十出头啊。李白两眼有红印圈，蓝天明就深受感动难过了，太白先生你唔好难过，世界轮流转，下一世做人会唔同㗎啦。李白听咗就乘机攞手抹双眼，避免滴出眼泪，又话啦，多谢蓝将军好意，只下世冇咁容易咯。地府藏王嗰日佢话，李白在世时不但自己天天饮醉，还写出许多坏诗，教坏许多人不求上进，不顾一切要醉酒当歌，人生几何太放纵。嗰日受闹嘅仲有清朝曹雪芹。讲到呢处，李白就指住曹雪芹，地藏王佢讲，笔下写字甚重要，不可救人，可杀人，可劝人，教好教坏。地藏王好嬲咁指住曹雪芹开口骂，你这个人在世时用笔写了不少东西，是将你自己的想法 原汁原味写在白纸上流传于世。讲得人世间太黑暗，骂天骂地更骂人，其实天地人从来就是这个样，好人占一堆，半好半坏占一堆，极其坏黑心肠又占一堆，特别好心义气之人又占一堆，生活好开心常笑得出声占一小堆。曹雪芹写世间到处有多多眼泪，女人眼泪特别多，那些朝思暮想他朝死后谁埋葬我的白骨毫无意义。世间太黑暗，其实世间从来就是如此，一个时代公平，一个时代不公平，写咁多悲惨流泪有什么好？不值得效仿，冇出色，冇智慧。你那长篇书籍《红楼之梦》是毫无实用价值，是悲观的怨世文而已。此类事早存在，不是你的发明。地藏王讲话到此，更加不客气地用手指住唐朝李白、清朝曹雪芹，你们一个教人醉酒放纵，不务正业，还胡说高堂明镜是非白发，如果没有福寿康宁，即短命鬼，点等到白发？白发者往往都有啲功劳苦劳，点算得不幸？简直系无事生悲，应该写为高堂明镜起白发。地藏王停咗嘴，佢拎起朱砂笔就写：使用李白曹雪芹，笔下挥舞显超群，天生我才无人要，可怜两位我凡人。地藏王放低朱砂红毛笔，佢再讲话：你哋两个喺人间嘅本事太差，饭都赚唔到食。人家智者养千口，力者养一生，你们枉读经书，毁掉年华，世人向你们学得越多越倒霉。曹雪芹自己最清楚，为什么会是个妻离子散，冇人顾请，难养活自己一条身，饿病死于山神庙内啊。蓝天明面对两个古人轮流咁讲地藏王嘅指责，曹雪芹就攞手抹住眼泪讲啦：蓝将军，你真本事啊！打仗之时，既要快速胜利，又要死人最少，你心肠特好，所以有福至心灵，做事有天眼照应。蓝天明就拱手笑答啦：曹先生夸奖，鄙人实粗汉一名啫。再请问蓝将军，在下嘅劣作《红楼梦》有否过目呢？啊，曹先生大作读过多次，感人心肺。在下嘅好料歌尚能记否？蓝天明答：是世人都晓神仙好，随时原文一字不差熟读啊。咁曹雪芹听咗就化悲哀成高兴样啦。啊，蓝将军真个文武全才，请求蓝将军作词一首和好了歌。 唔见悲哀见高兴嘅曹雪芹双手拱请，南将军快快咁。三次拱请后，蓝天明顺手咬断身边一条杨柳树枝，在泥地上写字和好了歌了。世人都讲孝相亲，真心实意少数人，再叫伟大事相亲，皆因人运我亦运。忽闻钱银等分配，眼前小利不应人。蓝天明草书，嘿，曹雪芹睇咗，高兴到两脚直跳。啊，蓝将军真了得，和好了歌如此贴切，一万个佩服啊！文戏交流，喺旁边嘅李白感慨无限，打定主意就开口讲啦。在下李白，想唔到蓝将军如此才华超群，佩服佩服啊！在下今日不失时机，要请教下世做人该做点样嘅人呢？李白立正拱手，诚意万分，心中不忍，更有感而发，却是不公嘅蓝天明，攞硬木粗柳之棍，用力划地有声写出。本地有感话太阳，一望无际南海洋，人间冷暖非寻常，免谈是非论短长，海阔天空放眼量，过往多少强中强，英雄兄弟留关张，白帝成演无奈戏，不如携手渡南疆。食物来自海底养，汉朝夕水上下张，北方高朋多喜庆，等待地久与天长，闲时现出真漂亮，穿着泳装薄衣裳，海滩远胜仙岛美，汽水之人有鸳鸯。蓝天明一气呵成，文字一堆，然之后放低硬木树枝棍喺一边站立，拱下手话：面对文才高手，军人蓝天明已经准备大大献丑啦。李白边还礼边露极其惊讶神情：蓝将军果然全才，要请问蓝将军嘅事情多了，在下下世做人该当哪种人才不会饿饭呢？蓝天明就话啦：关于人才，人才要分成多种，每种才都能确保养活自己嘅有天才、地才、人才，仲有面对面口快嘅曹雪芹就笑住插嘴啦：天才、地才、人才之后，有狗才、奴才、蠢才、无才。李白就少笑啦，最后嘅无才，好多人唔明白，无才之才，切勿低估。无才者能够不添乱，放得合格，当成无才之才啊！讲到呢处，佢用手指住泥地又话啦：蓝将军诗句已指出。在下李白清楚了，下次做人不该做那种才如纸薄心比天高的人物，不再强求功名富贵而远离繁华，乃命中注定。君不见英雄的白帝城演无奈戏之人苦，他们是汉中王刘备、关云长、张飞三兄弟，若到海边做那种勤劳自食其力的渔夫，同样有另一种福气，何况我李白苦。至于日日都看天地水上下涨，有乜嘢唔好？而家一言惊醒知天命者，知错嘅人下一世做人唔会再饿饭呀。笑声未完， 喺旁边听得清楚，马咁睇泥地道啱啱写好嘅诗词句语，好似有感悟。地藏王早就已经指出我哋两个人嘅错，明白来日下世非等行嘅曹雪芹，急急要按照李白一样知错提出，下世唔再做专写嗰种只有脂粉浓香，长伴喜爱软绵绵，唔再向往嘅仲有两行泪珠病态女儿香。立即要敬请指引下次做人该做何种人啊。就喺呢件事，天地间阴间阳间嘅事同样从嚟不如意，常有八九不测之事，果然就喺眼前噃。正是不必问啊，犯罪人亲不亲，扭转乾坤，只为抢救拜兄弟，再摆火牛八卦阵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